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孙德尧说， 普惠健康宝个人支付功能的开通，既增加了产品的支付途径，也实现了医保各账的家庭共计。我们将采取医保大病保险的信息与这个保险公司来实现共享，实现这种一站式的结算。 据了解，目前北京普惠健康宝已在北京通 APP、京医通微信公众号上正式上线，也可以通过腾讯微保、京东等渠道投保。 再来关注，北京市公安局今天召开了打击保险欺诈违法犯罪新闻发布会，并且与北京银保监局、北京保险行业协会等单位签署了保险反欺诈交流会商机制协议。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郑建明，你好。 你好，主持人。 目前的保险类犯罪的特点和表现形式是什么呢？ 是这样，近年来呢，保险欺诈手段呢呈现出团伙化、专业化、虚拟化的特点，并有向这个黑产化发展的趋势。其中车险和健康险呢作为保险领域的两大险种，因为这个保费这个占比高、金额大，一直都是不法分子的觊觎图谋的敛财对象。例如海淀警方呢与银保监部门打掉了两个保险欺诈的犯罪团伙。那么这两个团伙呢共17名成员，分别假扮驾驶员、投保人还有被保险人等角色，在海淀区的闽庄路、北坞村、汉河路等地虚构伪造单方的交通事故，包括这个碰撞石墩儿还有花坛等，或者是伪造多方事故，就是驾驶不同的车辆呢相互碰撞等，一共作案是230多起。那么再以此呢向保险公司报案，累计骗取理赔款呢是370多万元。那么另一起保险欺诈案件呢发生在平谷。那么在保险业务担任这个保险业务经理的张某，在他的授意下呢，石某通过亲友呢将身份证件交给张某，由张某呢来购买保险，办理银行卡。张某呢再伙同他人呢办理这个虚假的住院手续，伪造住院的收费票据，再向这个多家保险公司报销，累计骗取现款呢是120多万元后，再由这个石某呢安排人员提现，这个张某和石某呢再分期分账用于个人挥霍。主持人， 那么保险反欺诈交流会商机制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呢？ 会商机制要求呢各方呢将实现公安业务信息和保险理赔信息的双重验证交叉互补，以提升这个反欺诈信息的分析能力和这个应用水平。通报呢还要通报这个相关的情况和风险预警。保险公司呢要利用这个信息行业的这个信息平台和技术优势，配合公安机关呢开展对案件的打击。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感谢郑建明的介绍，再见。 再见。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49年8月27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讨论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时，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发言。他指出，对于必须集中的力量尽量集中，必须抓紧的要抓紧，我们是抓紧大的人事、大的政策。1981年8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外交部部长麦圭根谈到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时指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吸引外资，合资经营包含了资本主义成分，但我们并不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它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2014年8月27日，习近平在听取兰考县委和河南省党委群众的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突出抓整治四风问题，做的是正本清源、发扬传统的工作，解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本要靠坚持不懈抓长、抓细、抓长。2017年8月27日，习近平在会见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等时强调，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他指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把握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定位，把体育事业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当中去谋划，深化体育改革，更新体育理念，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 2018年8月27日，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好，关注天气，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华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的情况。 好的，今天上午呢，北京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天气挺好呢，光照强，升温比较快。到12点呢，观象台的气温由早晨的最低18度，目前升到27.7度。今天下午呢，继续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呢在29到30度左右。紫外线呢照射很强，所以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遮阳防晒。另外呢，下午热力条件好的时候，山区呢局地会有对流云发展，有些小阵雨的天气，所以山区出行的朋友要适当做好准备。双休日期间呢，受高空短波槽和低层湿度增大的影响，云量开始增多，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降雨天气。目前看啊，周六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山区有阵雨，大气透明度呢没有今天好。气象条件呢，总体是比较适宜大家出行的。周日呢，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所以大家外出呢要注意携带雨具。降雨呢也可能会导致路面湿滑，驾车呢注意安全，避免前往山区啊、河道这些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的去游玩。气温方面看呢，这两天的气温是比较稳定的，就是白天最高呢是28度，夜间最低呢是19度，都是比较舒适的温度。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好的，感谢王华的介绍，谢谢，再见。 好，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好，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2.9，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从1921到2021，无数优秀儿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方志敏36岁壮烈牺牲，刘胡兰15岁英勇就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42岁鞠躬尽瘁，共产主义战士雷锋22岁因公殉职，黄文秀30岁倒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